实话。面对他就成了哑巴，而不说话又只会一步步走回最初我们停下的地方，错过了解答。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，怎么有人流眼泪，怎么会如此狼狈。我们心醉心醉难道有什么不对，还是不管成全谁，下场无需要安慰。遗憾吗，走遍了童话，送给他你写的手札，重复不尴尬，只是写够了挣扎，就学会习惯他麻木，会不牵挂。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，怎么有人流眼泪，怎么会如此狼狈。我心醉心醉 C'est la vie, c'est la vie, c'est la vie.

重归了一片。爱已经灭亡，然而思念更坚强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爱一个人其实并不